吵。 知了知了， 我知道你为我好。 知了知了， 说多了让人烦躁。 知了知了， 不要再没完没了。 你说的话其实我能懂，你说多了我就不想懂。不要总是说我太懵懂，否则会你犯你初衷。知了知了， 我没有埋怨很吵。 知了知了， 我知道你为我好。 知了知了， 说多了让人烦躁。 知了知了， 不要再没完没了。 知了知了，我没有埋怨很吵。知了知了，我知道你为我好。 没完没了。